乐福索然书第六章。你们做子女的，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，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。为使你得到幸福，并在地上延年益寿，你们做父母的，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，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。你们做奴仆的，要战战兢兢，以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如同听从基督一样。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侍，好像单讨人的喜欢，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天主的旨意，甘心服侍，好像服侍主而非服侍人。因为你们知道，每一个人或为奴的或自主的，不论行了什么善事，都要按他所行的领取主的赏报。至于你们做主人的，要同样对待奴仆，借用恐吓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个主，而且他是不看情面的。此外，你们务要在主内借着他的能力做坚强的人，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，未能抵抗魔鬼的阴谋。因为我们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，而是对抗率领者，对抗掌权者，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，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。为此，你们应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，为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得住，并在获得全胜之后仍屹立不动。所以要站稳，用真理作带，竖起你们的腰，穿上正义作甲，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，穿在脚上。此外，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，使你们能以此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，并戴上救恩当盔，拿着圣神做利剑，即天主的话，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，且要醒悟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赐我能说相称的话，能放心大胆地传扬福音的奥秘。为着福音，我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使我能放心大胆照我应该宣讲的去宣讲。今有我可爱的弟兄且忠于主的服务者提西科给你们报告一切，好使你们知道我的事和我现在做什么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为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，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愿平安、爱德和信德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众弟兄。愿恩宠与那些以永恒不变的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。